庆祝太阳节筹备委员会3月23号分别在塞尔维亚和印尼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在3月23号到4月16号期间举办讲演会、讨论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高贵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